不用急着通，把急拿走。今晚不用急着通开，身体允许你可以先停在这里，不用急着想通，急着放下，急着把每一个卡住都解开，先让自己从拉扯里松一点。今晚不用再急着找答案，不用再急着让情绪有出口，让事情有结果，先把那份越急越紧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放松，急先拿走，心里的路才会慢慢松开。